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9月13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京开高速进京方向京良桥中间车道有事故，车辆行驶缓慢。目前本市大部地区的雷雨云团已明显减弱，北京市气象台2021年9月13号凌晨6点45分解除雷电蓝色预警信号。关注高速路，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二波子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酸枣岭桥到北湖渠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京沪高速五环至三环之间，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二环，京港澳高速赵辛店收费站到大瓦窑桥。以上都是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三地热点，受台风影响，北京南站今天12趟始发列车停运。 天津方面，天津绿色生态屏障区造林绿化专项规划发布，生态优先绿色屏障。 河北石家庄市2021年全国科普日生态系列活动在植物园举办。 国内其他方面，莆田已有64人新冠病毒检测为阳性，疑似源头一家四口感染，还涉及两个家庭。 国际电讯，阿富汗塔利班称女性可以上大学，但需与男性分开上课。 日本新冠疫苗接种率超过50%。 文体方面的消息，莫言推出第一本绘本《大风》。 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联手花滑世界冠军陈露发起冰上时光公益体验型活动。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先来聚焦福建莆田的疫情情况。截至昨天下午4点，福建莆田本轮疫情已有64人感染，其中包括32名确诊病例和32名无症状感染者。福建此次疫情发现于9月10号福建莆田市仙游县丰亭镇葡萄小学，其中一名学生家长林某某为新加坡入境人员，疑似为本次疫情传播的源头。目前64名阳性感染者中已有41人通报详情。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梳理发现，这其中至少发生3起家庭聚集性传播。 本轮疫情有哪些特点？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特点一，疫情发现比较晚，疑似源头感染者入境38天后才确诊。林某某在完成14+7天的集中隔离之后，于7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才开始向家人传播。值得一提的是，官方通报显示，在入境后21天集中隔离期间，林某某共进行了9次核酸检测和1次血清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特点二，已初步形成学校和鞋厂两个传播点，均为人员密集场所。 特点三，12岁以下阳性病例较多，未开展疫苗接种。 特点四，人员流动高峰未到，疫情集中在莆田的丰亭镇。本次疫情发生在南京，相关疫情刚刚结束，中秋国庆假期又还未来临，人员流动高峰期尚未到来。截至目前，暂未报告福建省外病例，福建省内也集中在莆田市的一个镇附近。 针对福建莆田的这次疫情，南开大学黄森中教授向健康时报独家披露了他的团队对此轮疫情的研判。他们初步判断此轮疫情在理想情况下最终感染人数会在100到300人之间，居于中等规模，或将在四个星期内及至十月初得到控制。 黄森中指出，目前可能的外溢情况尚不明，根据流行病学规律及国内的抗疫经验，可能外溢的暴雷期应该在9月19号前出现。若出现外溢，本地及关联病例的总规模应该能控制在500例以内。 受福建省部分地区疫情影响，为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协助受影响旅客合理安排出行，国航、东航、海航、中联航等航空公司已发布涉及福州或厦门国内航班机票特殊处置方案，符合相应条件的可在近期内办理免费退改签。 再来关注台风灿都的相关消息。根据气象预测，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将以每小时15公里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13号到14号将给上海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上海中心气象台12号晚6点已更新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记者从北京南站了解到，受台风灿都影响，今天北京南站始发列车高35次、高195次、高161次、高187次等12趟高铁列车停运，主要集中在北京到宁波、温州、南京等方向。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了解列车停运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受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的影响，我国华东部分地区今天预计有大到暴雨。近几天，上海虹桥和浦东、杭州、温州、宁波、南通、常州等地机场已有较多航班被取消。目前国航、东航、深航等航空公司已发布相关地区机票免费退改签方案，旅客可根据各航空公司官网公告按出行需求进行办理。 上海机场集团表示，受台风灿都影响，今天零时起，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大幅下降，80%以上进出港航班将调检取消。11点后，浦东机场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下午3点后，虹桥机场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 请旅客及时查询所乘航空公司或机场服务热线、官网、APP 等，合理安排出行。上海机场将根据台风影响情况，及时向社会发布两场航班调整情况。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了解到，上海防汛指挥部已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台风灿都严重影响上海期间减少出行，确保人身安全。全市中小学、幼儿园13号下午和14号全天停课。 此外，上海市防汛部门要求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原则，立即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今天中午12点前完成应撤离转移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同时各安置点要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安全。全市各公园、室外旅游景点和游乐场所13号、14号一律闭园。 浙江省气象局昨天发布了台风紧急警报。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当日下午3点，其中心位于浙江舟山偏南方向约62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最大风力达到了16级。浙江省防止决定于12号下午18时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根据浙江省气象局预计，台风灿都将于今天早晨到上午在浙江舟山到宁波一带沿海登陆或穿过舟山群岛，之后缓慢北上或在浙北北部到苏南回旋少动，15号后期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2到15号将对浙江东部和北部地区产生严重的风雨影响。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已经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受台风灿都影响，浙江宁波、舟山、台州等地的教育部门宣布中小学校、幼儿园和培训机构停课，并做好留校师生员工安全管理和后勤保障工作。杭州机场已启动三级响应。今天11时后出港航班全部取消，铁路部门也对今天途经杭深等线路的部分列车运行方案进行调整。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

展台工作人员刘世杰表示， 残疾运动员的话可以用，现在平时的话他需要做康复训练啊，或者要恢复他的整个的一些下肢功能一些障碍的一个活动度呀，包括他整个一个身体功能的一个更能加强他的恢复，这样的话更适合他后期的一些工作呀，包括一些正常日常的生活的身体需求。 胡小满说道， 两位截瘫患者他是在那个2018年的时候打破了这个世界截瘫患者走马拉松的一个世界纪录。 2021年未来科学大奖的颁奖仪式昨天在北京市朝阳区嘉瑞文化中心举行，袁国勇等多位科学家分别获得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计算机科学奖，每个奖项的奖金为100万美元。 未来科学大奖设立于2016年，是由科学家、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的民间科学奖项。未来科学大奖关注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奖励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做出杰出科技成果的科学家，入围者不限国籍。 奖项以定向邀约方式提名，并由优秀科学家组成科学委员会专业评审。在2021年的评选中，袁国勇和裴伟士因为冠状病毒相关研究获得了生命科学奖，张杰因为超短脉冲快电子束应用的研究获得物质科学奖，施敏因为金属与半导体间载流子互传的研究获得数学计算与计算机科学奖。2016年至今，未来科学大奖共评选出24位获奖者，获得了科学和社会领域的广泛认可。 据了解，在今年11月16号到21号将举行未来科学大奖周，举办15场涵盖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天文、数学等领域的科学峰会，邀请60位世界知名科学家分享前沿科学成果。 昨天，北京市交管局发布本周交通预报，工作日早高峰，中小学周边道路早高峰交通压力突出，部分公园、景区和商圈周边交通压力增大。 本周工作日早高峰预计从早7:30提前到7点，海淀、西城部分中小学周边道路高峰时段提前到6:40，持续时间也延长到9点左右。学校门前道路会出现车流集中和行驶缓慢的情况，建议驾车接送学生的家长朋友早高峰提前半小时以上出发，或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进入秋季，预计自驾去往香山、植物园、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古北水镇等景区景点的游客增多。连接城区的西五环、京承高速、京藏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在周末上午时段可能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 日前，北京市举办民办教育同业互助对接活动，并组织了集中签约，通过提供岗位、接收人员、免费转课等方式，既解决了教培行业人员就业难题，也解决了已购课家长的后顾之忧。 在市人力社保局的指导下，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联合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和中公教育等56家招聘用人单位，以及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等人力资源机构，共同服务多家教培机构。 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与智联招聘、前程无忧分别作为就业服务指导方、民办教育机构代表方和人力资源服务方，签订了三方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共同搭建线上服务平台，由智联招聘、前程无忧提供一定规模的招聘企业2.8万家，提供超过22万个岗位，持续服务教培行业人才求职需求，促进他们转岗再就业。 对接会上，八家教培机构分别与招聘用人单位集中签订合作协议，由招聘用人单位提供适合岗位，岗位覆盖教培行业各类人群，提供的就业岗位涉及境内外超过2500个，其中北京本地1600余个。在人才供给方面，八家教培机构共提供了各类人才2270人。 教培机构之间也签订了合作协议，其中有能力的机构将自愿接受经营陷入困境的机构学员，对原机构无法退费的课程提供免费服务，解决已购课家长的后顾之忧。 据北京市教委介绍，经北京市统计局批准，北京市教委委托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零点市场调查有限公司开展2021年北京市教育工作满意度调查。调查将在全市16区及燕山地区经开区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的学生家长、校园长和教师、督学、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进行。 调查采用随机抽样，通过网络调查方式采集数据。届时，全市的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的部分学生家长、校园长和教师、督学、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会收到短信，可根据提示如实填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的相关规定，相关信息会严格保密。 新冠疫情长期以来影响了市民朋友们的日常出行以及出行方式，那么影响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根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1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去年北京中心城区高峰时段道路交通指数 5.07， 同比下降 7.48%， 处于轻度拥堵级别。高峰时段地面公交运行速度 18.09 公里每小时，同比上升 6.29%， 交通运行状况整体好于往年。 尽管公交、地铁、出租客运量降幅都超过40%，步行、骑行比例合计达到了 46.7%， 则为近五年最高点。单车骑行量7.3亿人次，同比上涨 35.2%。 报告显示，2020年北京交通的出行强度降低，交通拥堵得到了明显缓解。 去年北京市完成378公里慢行系统综合治理，截至去年底，公共自行车车辆规模12.9万辆，共享单车规模为84.4万辆，北京城市客运总量大幅下降，公共气电车及地铁客运总量下降幅度均超40%。去年新开通亦庄 T1 线、16号线中段和房山线北延段，新增里程28公里，全市地铁运营线路达24条，运营里程727公里。 报告分析指出，轨道交通和公共气电车依然是城市的客运主力。受疫情影响，以轨道交通和公共气电车为代表的公共交通客运量显著下降，个体化出行量出现上涨。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导实践活动启动后的首期直播答题节目，11号在北京交通广播新闻晚知道推出。本期节目音视频同步播出，和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导实践活动线上答题页面打通。 一小时的特别节目共推出了10道文明驾驶礼让行人相关问题，吸引了超过6700人次受众的参与。不少听众答题后抽得了最多100元的加油券，10道题的整体正确率超过80%，这反映了近期本市倡导文明驾车礼让行人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但是受众对问题，驾驶机动车遇到行人在斑马线上横穿马路，是否应当减速慢行这个问题的回答，正确率不足30%。正确的做法是停车礼让行人。交管部门也提醒行人，为了自身安全和道路畅通，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做到红灯停，绿灯行。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导实践活动8号启动，项目上线4天以来，已经有20多万人在活动页面上响应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议书。 从这个月开始，全国28个城市开始推行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电子驾驶证怎么申领，方不方便，使用起来和纸质驾驶证有什么不一样呢？一起跟着天津天使新闻的记者一起来了解一下。 作为首批试点城市，天津从今年6月开始推行电子驾驶证，到目前为止共发放了62万张。 那打开交管12123这个 APP 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首页上啊，其实就有这个驾驶证电子版的这一个选项。那我们点进去这个选项，它就提示第一次呢是用这个原来的照片，以后再更换照片。 系统里有您驾驶人的照片，并且人脸识别通过的话，它是由系统自动进行审核的，那会比较快一点。那如果呢人脸识别不过，或者是您是新上传的照片的话，是需要我们来人工进行审核的，会在1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咱们的电子驾驶证呢，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并且呢，咱们在交管业务呀，或者是马路上的执勤执法上，都是可以使用电子驾驶证的。 那市民在实际办理租车还有保险等业务的时候，这个电子驾驶证是不是跟这个纸质驾驶证有同等的效力呢？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一家租车行，我们来试试这里这个电子驾驶证能不能够成功的租到车。 驾驶证没带的话，可以有电子的也行。 哦， 那打开那12123，驾驶证状态是不正常的情况下，它会有标红的，所以我们从这上面看着，只要是正常的电子驾驶证，能识别得出来。现在客户里面使用电子驾驶证的有60%到70%的比例吧。 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电子驾驶证必须从交管12123 APP 中打开使用。 证件首页同步显示时间，不能截图使用。 昨天上午，2021年全国科普日生态系列活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植物园举办，近百名青少年学生和家长参加了活动。来听河北台记者王杰采制的报道。 在石家庄植物园热带植物馆前，记者看到一幅幅丰富多彩的低碳主题图画，向大家传递着低碳环保的意识，比如低碳出行、使用绿色节能能源等等。现场展出的是低碳保护美丽的地球家园少年儿童海报设计大赛的优秀作品。活动对获奖作品进行了颁奖，优胜奖获得者石家庄市行知小学学生彭千月。 我画的是低碳生活，这边是环境被破坏了，这边是植树，然后环境变好了。我想让大家多种树，保护环境。 活动现场还有很多精心设计的小游戏，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小朋友参与。小朋友们在环保购物袋上一展他们的绘画天赋，制作出精美的低碳环保主题购物袋。20组亲子家庭在科普老师的带领下，利用废旧塑料瓶和植物园自主孕育的植物制作环保组合盆栽。环保志愿者周瑞。 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利用一个废旧瓶，让小伙伴们制作一个美丽的一个盆景，让他们从亲自动手来表现出来低碳生活，通过我们的双手可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部长段文涛介绍，本次活动的主题为绿色生活助力碳中和。活动通过绿色低碳科普知识展览、海报设计大赛、环保手工作品展等多种形式，向广大青少年、家长和游客普及低碳环保知识，强化公众生态环保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 目的呢是树立青少年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天然合一的生态文明理念，强化公众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倡导绿色生活理念，在全社会营造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中秋小长假将至，根据交通运输部此前发布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中秋节小长假期间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2021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9月19号到21号放假共三天，9月18号也就是星期六上班。 天津市规划资源局近日发布了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造林绿化专项规划，依据区域地理特征和功能总体定位为生态优先绿色屏障，规划形成了一轴、两廊、两带、三区多组团的空间结构。到2035年，天津市实现一级管控区林地面积 20.21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30%。 根据规划，天津市将重点对滨海新区、东丽城区、津南城区、西青城区、宁河区示范区范围内的绿地系统建设进行引导。据介绍，规划范围内，东至滨海新区西外环线高速公路西边线，南至独流碱河南岸，西至宁晋高速公路东边线，北至永定河北岸围河的范围，南北向长约50公里，东西向宽约15公里。 空间结构为一轴、两廊、两带、三区多组团，其中一轴为海河生态发展轴，两廊为古海岸湿地绿廊、渭南洼湿地绿廊，两带为永定新河湿地涵养带、独流碱河湿地涵养带，三区为北湖区、中游区、南苑区，多组团为东丽湖组团、空港经济区片区、高新区片区、开发区西区片区、军粮城组团、无暇组团、格谷组团、津南城区、北闸口组团、八里台组团、小站组团、天家湖组团、王稳砖组团等。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联社报道，阿富汗临时政府高等教育部代理部长哈卡尼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富汗女性可以继续在大学学习，包括研究生阶段，但课堂将实行性别隔离，男女不能在一起上课，而且对女性着装有强制性要求。 哈卡尼称，阿富汗塔利班已经改变包括对女性的态度，塔利班不想让时光倒流到20年。但是哈卡尼又说，我们不会允许男女在一起学习。他表示，女性在大学学习将面临着着装要求，穿戴头巾将是强制性的。 阿富汗塔利班7号宣布组建临时政府，同时公布部分政府官员名单，名单中没有女性成员。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称，未来在阿富汗政府中将会出现女性的职位。 11号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0周年纪念日，纽约市等多地当天举办活动，纪念911事件的死难者。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夫妇、前总统奥巴马夫妇、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国会议员等美国政要在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遗址出席纪念仪式。 20年前的这一天，恐怖分子劫持美国4架民航客机，2架撞毁双子塔，1架撞毁五角大楼一角，另1架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事件共造成近3000人死亡，其中双子塔2700多人。 仪式上，从美国东部时间8:46至10:28之间的6个时刻，人们站立默哀，悼念当年这6个时刻的死难者。作为从911事件1周年开始并延续至今的一项传统，遇难者的亲友代表在仪式上逐一念出他们的名字。 2001年10月，美国及其盟友以反恐为名发动阿富汗战争，并迅速推翻塔利班政权。今年5月起，美国及其盟友开始从阿撤军。8月15号，塔利班控制喀布尔。8月30号，美军组织人员撤离的最后一架运输机从喀布尔机场起飞，为这场美国史上最漫长战争画上潦草的句号。 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近几周撤出了部署在沙特阿拉伯的爱国者等导弹防御系统。据美联社报道，这些武器装备原先部署在沙特首都利亚德东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沙特方面担心，撤出这些装备是美国减少对中东盟友军事支持的征兆。 美国8月底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后，仍有大批美军驻扎在沙特等海湾国家。不过海湾地区国家担心美国军事力量正在从该地区收缩，而伊朗与美国就恢复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维也纳谈判陷入停滞，海湾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增加。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反恐部门12号发表声明说，库区首府埃尔比勒的国际机场11号晚遭2架无人机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库区媒体报道，袭击导致进出机场的航班被迫中断约两小时。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军和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今年以来，针对该机场的类似袭击已经发生多次。美国官员指认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这些袭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近期时常向美国驻伊拉克外交机构和军事基地发射火箭弹。现阶段，美军驻伊拉克人数大约为2500人。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12号说，完成全程新冠疫苗接种的日本人数超过总人口的一半。相比其他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日本新冠疫苗接种速度较慢。西村12号参加日本广播协会一档电视节目时说，按照当下的接种速度，顺利的话，本月底接种率会超过60%。 日本政府预期到11月，让所有想打疫苗的民众都能接种疫苗，届时将放宽眼下实施的防疫限制措施。日本政府9号决定延长东京都、大阪府等19个都道府县的疫情紧急状态至本月30号。共同社援引日本某通信运营商11号数据报道，全国95个监测点中，超过60%的人流量比一周前增加，表明紧急状态举措对人员外出的限制作用逐渐削弱。 9月11号，法国图鲁兹反疫苗反健康通行证抗议现场发生大规模的民众群殴事件。报道称，当天至少1200人走上街头抗议，不久后遭未知团体有组织的进行攻击，群殴随后被警方制止。报道称，法国多地在过去9周内时常出现类似抗议游行，抗议者谴责健康通行证制度，并反对政府强制民众接种疫苗。 为了挽救因疫情遭遇沉重打击的旅游业，泰国官员10号表示，政府计划从10月1号起在首都曼谷等更多地区实施沙盒计划，允许完成疫苗接种的外国游客入境旅游。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外国游客可直接入境到首都曼谷、清迈府、春武里府、碧武里府和巴蜀府5个地区旅游，而不必在酒店隔离14天。 同时，到10月下旬，包括清莱府、素可泰府以及罗永府在内的其他21个府也将实施沙盒计划。旅游业对泰国经济至关重要。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旅游收入可以占到泰国国民收入的20%。疫情爆发后，泰国国内外游客几乎下降为零，泰国经济跌入了20多年以来的最低谷。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1号说，非洲累计新冠确诊病例突破800万例。当前非洲疫情整体呈好转趋势，疫苗分配和接种工作也在不断推进。与此同时，非洲仍面临变异毒株影响和疫苗接种比例低等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9号说，目前非洲第三波疫情正在减弱，截至5号的一周内，非洲新增确诊病例约16.5万例，较此前一周下降了23%，下降幅度为2个月来最大。非洲累计确诊例数最多的南非7月宣布第三波疫情高峰已过。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方面的消息。我和我的父辈之乘风日前发布预告及群像海报，官宣由吴京、吴磊、张天爱、李光洁、徐凯磊、魏晨等主演的演员阵容。吴京此次再导战争题材影片，聚焦抗日英雄马仁兴的骁勇事迹，并将与吴磊演绎一对上阵杀敌的骑兵父子。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1942年，吴京、吴磊分别饰演冀中骑兵团团长马仁兴及通讯员马成峰。 近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第一本绘本《大风》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该书根据他过去的同名作品改编而成。原作《大风》是莫言根据其童年时的一段记忆创作。莫言说，如今生长在城市里面的孩子可能没有亲密地和大自然接触过，所以他想通过这样一本绘本，让现在的孩子们感受一下那些过去的时光。 本书由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画家朱成良绘画。当看到朱成良把这个小说画成绘本之后，莫言表示自己的思绪也被激活了，仿佛回到了曾经经历过的时代。 莫言说，他用高超的技艺帮我把文字转化成了画面，希望孩子们能喜欢他的绘画。 第五届贾家庄短篇周将于9月16号到20号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山西汾阳举行。入围本届短篇周主竞赛单元的共16部作品，评审团将从这16部作品中评选出最佳影片、评审团荣誉、最佳导演等荣誉。最终评选结果将于9月20号公布。 本届短片周主竞赛单元共收到来自海内外报名作品共1603部，符合征片要求1583部，再创征片量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16部短片作品聚焦女性、民族、家庭、成长、记忆等各个方面，展现出了青年电影创作者对全球各类型议题的参与与思考。 青年导演张大磊的短片《下午过去了一半》将作为今年短片周的开幕片。该片曾获得了第7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作品的银熊奖。贾家庄短片周由导演贾樟柯创办，是一个专注于华语电影短片展示、交流、推广的平台，至今已举办4届。 昨天，香山革命纪念馆举行开馆2周年暨传统工艺艺术品捐赠仪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钟连胜、孔向清向纪念馆捐赠了多件以祖国繁荣昌盛为主题的传统工艺品。 此次捐赠活动由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钟连胜、孔祥清共同发起。捐赠作品包括景泰蓝、盛世双娇之国色天香、景泰蓝、盛世双娇之繁花似锦、钧瓷太和尊、钧瓷圆梦中华，不仅丰富了馆藏，也进一步提升了藏品的艺术品质。 作为天津市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精品剧目展演的参演作品，由天津京剧院带来的京剧《长坂坡汉津口》昨晚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上演。 《长坂坡汉津口》是根据《三国演义》第41回赵子龙单骑救主、第42回张翼德大闹长坂坡、刘豫州败走汉津口改编的传统经典剧目。全剧分为长坂坡、汉津口2个部分。这出戏的最大特点是武戏文唱，既要文中有武，又要武中有文，对武生演员的功力、表演和舞台掌控能力都要求极高。 本场演出中，梅花奖得主天津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黄奇峰一人分饰2角，在长坂坡中饰演赵云，汉津口中饰演关羽。其通过唱念作打舞的充分表现，将赵云的儒将风度和关羽的威风稳健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声。关注更多 3D 演出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再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消息。日前，动作大片《007无暇赴死》正式确认引进内地。此番超级特工詹姆斯邦德陷入生死迷局，动作场面全新升级，波折剧情高潮迭起。值得一提的是，007无暇赴死由黄金班底丹尼尔·克雷格领衔，费因斯和本·威尔肖回归，雷亚·塞杜2度担任邦女郎，超强阵容同台飙戏，期待为影迷带来惊喜。 对于喜欢科幻电影的影迷来说，好消息来了，沙丘和黑暗帝国4矩阵重启陆续亮相。两部好莱坞硬核科幻大片将在不久后公映，其中《沙丘》确定引进国内，《黑客帝国：矩阵重启》将于2021年12月22号在北美地区上映，国内有望引进。 本月初，《沙丘》在第7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举行了全球首映，这部因疫情推迟了将近1年的影片终于和首批观众见面。沙丘的原著小说影响了《阿凡达》《异形》《星球大战》等诸多科幻经典，被认为是不可能被改编的小说。此次《降临》《银翼杀手2049》导演维伦纽瓦接手后，观众们寄予了厚望。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两届奥运会跆拳道冠军吴静玉联手花滑世界冠军陈露共同发起的冰上时光公益体验行活动，昨天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陈露国际冰上中心举办。来自北京市奥林匹克特色校的学生和家长代表以及退役运动员代表等近百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活动现场充满了奥林匹克文化氛围，长达10米的奥林匹克徽章展架上展示了不同主题、形态各异的冬奥徽章1600余枚。历届奥运会的吉祥物以及多把奥运会火炬实物。据了解， 冰上时光体验型活动旨在从公益角度助力冬季项目的普及和奥林匹克文化了解、文化推广。通过奥林匹克文化主题展览、冰上表演、冰上体验等系列内容，吸引更多人参与冬季运动。 在昨天下午进行的全运会女子十米台决赛中，全红婵发挥稳定，在第四轮和第五轮难度系数均为 3.2 的动作中，多位裁判打出满分，水花消失术连续上演，最终以 419.25 分领先第二名近20分的成绩完美登顶，陈芋汐和任倩分别获得二三名。 全红婵在赛后表示，作为首次参加全运会的年轻运动员，能和包括陈芋汐和任倩在内的世界冠军同场竞技，她感到非常高兴，能够登上全运会最高领奖台也很开心。 陈芋汐则表示，东京奥运会结束后，他们尽最大努力保持了比赛状态，随着全运会的结束，他们将继续努力训练，认真比赛，全身心投入新一个奥运会周期的备战。 全运会跳水男子三米百比赛昨晚在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结束，东京奥运会冠军广东选手谢思义夺冠，湖北选手王宗元和广东选手彭建峰分获亚军和季军。 谢思义在赛后表示，这是继上届全运会后他再次在全运会上获得三枚金牌，这是对自己多年艰苦努力训练的回报。他的教练何维仪透露，谢思义是在患有感冒和腹泻的情况下踏上跳板的，虽然身体不适，但他咬牙坚持，最终实现了完美登顶。 全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决赛昨天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体育馆结束，山西选手赵雅婷凭借在圈、球、棒、带四个比赛项目中出色发挥获得冠军，四川选手赵月和东道主选手王子路分别以 96.65 和 92.55 分的成绩获得了第二和第三名。本届全运会艺术体操项目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下午将进行集体全能决赛。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11集，从怀来到南口，随第五执行小组视察记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6年，本篇由白刚演播。 上月12日中午，第五执行小组接见了延庆连夜赶来控诉的群众代表后，便由怀来乘汽车到南口去，以继续解决昨夜怀来会议上尚未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个是为了彻底停止冲突，割出一条较宽的隔离线。对这个问题，据说中共方面是愿坚决接受北平调处执行部核字第二号命令，从现在驻防地国共双方同时撤退几十里的。但政府代表和政府军长官则坚决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局外人无法知悉。其他如平毁八达岭至南口的堡垒工事、遣散伪军、恢复交通等问题，